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丰收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丰收快活人。 好，星期一嘅早上，早晨，我系小张张， 剩翻半条人命，我系瑞仔。 我虽然系冇命啦，但系我仍然系好精神嘅，同自己讲，亦都要同阿 M 老师啦，我嘅暗黑女朋友仔 Miko 啦。四个 good morning 先，早晨早晨，佢哋话瞓咗喺张床度听住我哋风骚化护人噶，我系小人影。 早晨，从十字信 IQ 题，五秒内必答，啊、否则出去。 请问，请出题， 准备咯。 我不如出题佢先啦。 点解唔可以喺海边讲笑话听笑话？ 因为被风吹散。 哦，唔系， 诶，因为会跳落水，因为会跌落水， 三， 因为会笑到跌咗两岁， 笑到会有海啸，有 tsunami， 系咪？ 因为今日有天文大潮，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及时 唔使出嚟，唔使出嚟， 会 翻起巨浪 ，OK， 好嘢， 多谢小朋友， 来吧，巨浪， 好嘢，我哋全部出去，即刻喺度。 开始三小时嘅风骚爆人，欢迎大家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制作。呢一首歌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一嘅节目十点十六分，一路间变顺路仍然挂。二十五度气温吓，今日天气有阳光有阵雨，晚上天气较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啊。未来数天风势颇大，有涌浪。 虽然因为咧戒备信号已经悬挂咗啦，但系天气都 OK 嘅，有阳光嘅，咁啊见到咧充满阳光啊，阿小羊羊咧戴咗个靓眼镜啦，听讲人哋送俾你噶，定系你自己攞？ 嗱，佢就话声称借俾我嘅，咁但系我都系当系借俾我啦，咁我都会还嘅。咁点解无啦今日戴一副眼镜咧？亦都可以分享下我哋嘅周记，我哋过去星期日做啲乜嘢？因为今日实在太攰太攰啦，所以咧想戴翻副眼镜遮下呢个憔悴嘅憔悴嘅眼神。 憔悴， 憔悴，日本话就憔悴，憔悴嘅。水的眼神， 牛包是 這樣。那我們做了什麼呢？剛剛才是星期六日， 是啦，你先說。 好，我先說，剛才開麥的時候不是說跟我們的 Yam Yam 和 Miko 打了個招呼的。Yam Yam 其實就是APA 畢業的一個非常專業的戲劇老師和 Acting Coach。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過去星期六日就參加了一個很 intensive 的一個戲劇班。這個戲劇班有一個主題的，就是特定去 focus 去探索一些情緒。所以我們過去嗰兩日咧，都我計咗啦，係超過17个钟头咧，係不斷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去遊走你嘅情緒啦，亦都去探索咗，即係探索咗一啲我哋平時生活上面唔夠膽係收埋咗，擺咗櫃桶底，好深好深好深嘅一啲負面情緒咯。 係冇錯，所以就好攰咯。 整整成個週末啊！ 整成週末 兩日，連續兩日， 連續兩日都係晏晝兩點至夜晚十點 一路進行。 係一個 workshop 嚟嘅， 係啊 ，non-stop 啊，咁你可以去廁所又食下飯咁樣咯。 係咯，鍛鍊下感情咁樣啦，係啊，好開心。 咁頭先 Miko 咧就係我頭先我哋話，因為我哋最後咧，琴晚咧就有一個哇，我覺得都好 energy 要好扯嘅一個練習。就做即興練習，咁啊 Miko 就係做我一個送咗頂綠帽俾我戴，但係仲係聲大夾惡指責我嘅女朋友仔。咁即係今朝就佢哋話：，我哋一定會聽噶，不過我哋瞓喺度聽，因為大家都好攰。 冇錯，都同大家打個招呼啦，要多謝曬咁多位朋友啦。因為其實我諗係大家嘅能量係互相交換嘅，係啦。咁所以就係即係我覺得係好開心。對於我自己嚟講，因為其實我都係同阿楊楊一齊去上。 阿鋭鋭係第一次參加呢 類型嘅，我係第一次去參加呢一啲咁嘅演技嘅訓練。我係覺得佢就係、是。技窮 邊位呢？是同學仔我技窮啊？ 我覺得自己是技窮，因為其實一路以來的話都是從事娛樂圈的行業，但是你沒有一些很正統的訓練，對於自己來講的話我覺得是很新鮮的。曾經都有跟大家有分享過的，就是跟同學仔分享的時候的話，其實我沒有帶任何的 expectation 給我自己和這個的班，所以我覺得就是以一個這樣的身份來，我覺得就是一張白紙這樣任它塗什麼顏色是很過癮的一件事。我只有這樣讲咯，咁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难得嘅就系、是我希望可以藉住呢一啲咁样嘅训练嘅话咧，可以去感受一下啲年青人佢哋追求梦想嘅呢一份嘅热情，因为我哋已经放低咗好耐。再加上另外一样嘢嘅就系话，你能够感受到嘅就系自己都能够放低自己嘅身段，即系等于泰神。對住一個20几岁嘅僆仔，最後尾就算係嘅話，大戰九回合佢都係輸咗。我覺得嗰份精神咧，我覺得係可嘉嘅。我覺得我自己就係有呢一啲咁樣嘅嘗試咯。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是、雖然好攰，但係好好玩，因為釋放咗有好多好多好多嘅能量咧。其實坦白講，我琴日走，因為我琴日全日咧，我係一必不斷咁頭痛啊，頭痛到嘅就係、是、夜晚瞓唔到覺啦。今朝早我起身我都要頭痛啦，咁我係要食藥嘅，就係咁樣。所以但係我。我覺得嘅就係呢一種咁樣嘅感受嘅話咧，係 好好有血有肉㗎， 係因為我係活著咯，係啦咁樣咯，所以我覺得係好值得嘅，值得嘅，同埋要多謝大家。 多谢咁多同学仔， 多谢咁多位同学仔，同埋多谢咁多位听住我哋嘅节目，但你仍然追求紧你自己梦想嘅每一位年青人，请你哋继续加油同努力。 我想问一下嗰啲同学仔系咩阶层嘅人？ 来自五湖四海嘅，即系有做紧呢一行嘅又有啦，有好想做呢一行嘅又有啦，或者有啲系即系冇啊，纯粹过嚟系。認識一下自己，即係認識一下情緒都有嘅。咁我自己就好中意上呢啲班嘅，因為佢好 intensive。即係譬如你話，哇！如果上兩個鐘嗰啲，其實真係冇啊，因為你個人 warm up 咗，其實就要落堂啊。咁所以你可以咁密集、咁高度、咁長時間去做呢啲戲劇訓練咧，我係勁中意，同埋我差唔多，我可能每一年都最少一定會參加呢啲類型嘅 acting course 一次，因為我覺得好似做 gym 咁樣咧，你要練一下你啲 muscle 啊，係啊，你要練一下你，譬如你對住唔同對手啊，我哋成日都講 give and take 啊，你去一啲。譬如即興我最喜歡的，即可以練到你很多的一些臨時反應啊，一些你自己估不到原來我做到，或者我有時譬如我自己參加這個情緒的 acting course 最想做的是什麼，就是我想去找一些我喊的東西，因為我平時我很難喊，但是做戲 你喊到，雖然大家成日都話，誒喊唔代表你做得好，咁但係起碼導演想要你，喂呢、這個可唔可以眼濕濕講句對白，或者喂呢、這個可唔可以流一滴眼淚咁樣，可唔可以都嘗試俾自己做到，同埋唔好咁大壓力咯、 感情有得宣泄。 係感情有得宣泄，咁所以其實呢個班呢兩日玩完，除咗識到好多朋友啦，同埋都真係好去揾到一啲平時我生活上面收埋咗，或者因為有時候我喺班上面都有分享噶。你呢兩年我成日都做好多主持嘅工作咧、你成日都要好市正啊，就會出嚟、或者我嘅人不嬲生活都好正能量啊，有啲好負能量嘅嘢真係好少掂噶嘛。係、啊，當你掂到嘅時候，你會覺得喂係好正，好似。粗俗啲講，可以屙咗一場好轟烈嘅白白咁樣咯，係啊，好舒服㗎， 排咗毒， 排咗毒㗎。 我係 feel 到嘅就係其實一路見住你嘅就係第一日咧，你都係好收埋嘅，同埋第二日嘅話咧，我覺得你係需要時間 warm up 嘅。再加上一樣嘢嘅就係話咧，到最後尾嘅時候，琴日我哋走嘅時候，我都同你講咗一句，我覺得好戥你開心嘅就係你可以誠實面對自己咯，係啦。 嗱，佢比較 comment， 但我想覺得冇啊，我已經喺大家面前好好赤裸㗎啦，但佢就唔係㗎，你有啲嘢未跨過。我話真 係呢個就係你。自己睇自己人嚟睇你， 系啦，唔系净系我讲嘅，咁就其他人都会可能睇到嘅。就我以第三身嘅话，其实有时系跳出咗你自己，或者跳出一个好熟悉你嘅人身上，佢嗰度佢哋嘅眼光嘅话，往往其实系最雪亮嘅。所以我觉得嘅就系话呢啲咁样嘅机会嘅话，就系会俾你有好多嘅，就系你以为自己系咁样，但系其实嘅就系有啲唔熟悉嘅人嘅眼光嘅话，往往嗰啲系最诚实嘅说话。 嗱，都啱嘅，因为我今朝咧翻嚟嘅时候咧，我咁啱睇到一篇文章，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咁佢就话咧，阿荣格啊，即系我哋个好出名嘅心理学家。阿榮格就話咧，佢探索陰暗面咧，其實係個人成長同埋個體化嘅必經過程，亦都係成為真正自我嘅過程。佢話好多時候咧，呢啲陰暗面咧係指一啲被壓抑嘅思想啦、感受啦、衝動啦，我哋有時係拒絕去承認呢一個隱藏咗嘅自己嘅。咁佢話唔想俾人知道，有時候咧。亦都係連自己都唔知道，咁所以就要透過可能唔同嘅方法啊，唔同嘅一啲刺激啊，釋放翻呢啲情緒同埋行為咯。咁所以我唔否認阿鋭鋭前輩講，可能我真係有啲嘢卡住咗，但我自己都唔知 道。咁而家釋放曬啦，舒服曬。 未㗎，我都好隱恨，就係得兩日㗎。咁、 okay. 我都係叫老師。 佢開咗個窿咯、 啊。係啊，可唔可以喂搞多幾次啊咁樣咯？ 大家一齊加油。係 啊， 每一位朋友都需要加油。 同埋我都要講嘅，阿鋭鋭咧，即係佢成日都話自己冇受過戲劇訓練啦，但係佢每次出嚟做咧，都好令到我啦，同埋其他同學仔，甚至係老師咧，都好哇哦！呢啲真係 有冇受過戲劇訓練都咁樣喎，咁樣幾犀利。 咁佢呢啲天生嘅演員， 天生 係嘛？同埋大家都知道當阿鋭鋭係呢個金像獎嘅最佳女配角得主之後，咁大家都好想同佢困啊，即係出嚟做下。 即係你見到武林高手，你都想佢打下。 冇錯啦，咁所以同埋佢都要分享好搞笑。連老師的老公是這個黑膠碟的收藏家， 咁 佢就攞咗幾張鋭鋭，唔係有個短頭髮嘅封面嘅，咁就話可唔可以簽個名啊？ 快咗 煩 到做夢記啊，即係大家嗰啲咁樣， 咁咯。 好嘅， 希望大家都唔好當我係一個前輩啦。系啊，即系我觉得， 但你系啊嘛， 唔系，但系我就想搣甩呢一个身份嘅话咧，先至可以由我自己好似觉得系个 B B 咁样，喺冇压力嘅情况之下去再重新去编写一次咯。即系呢个系其实我系反而想得到嘅嘢嚟嘅。咁但系我无奈地嘅就系、是，我谂其实大家一见到嘅话，都会即系有一个滤镜，佢就哇，佢真系 发光啊！ 系啊，反而咧，我会觉得咁样嘅话，我系会有啲压力。 咁系要有压力噶啦，你攞得呢一个咸头，你就要肩负。住呢一個 帶嚟嘅光環， 嘅光環， 你又講得啱，所以我係從來都覺得我自己唔值嘅。 太謙虛啦，前輩咧。 唔係嘅，係啦， 大家努力。 就我覺得呢一排嘅話，唔單止係咁樣啦，咁啊，仲有嘅就係咧，阿小強啦，頭先我哋都有傾過嘅，就係呢一排嘅話喺影視娛樂方面嘅話咧，都百花齊放。係 啊， 係啦，咁可能係有好多啲劇集，我哋大家都有報。咁我覺得嘅就喺呢一排，我哋都係沉浸於嘅，就係嗰一套嘅， 好好睇啊！ 台灣地區嘅。劇集嘅話，我更加會覺得嘅就係其實講緊嘅就係我哋而家從事緊娛樂圈也好，傳媒嘅每一個人嘅話咧，都要繼續努力嘅動力。 喂，我想 make 個 wish 啊，即係呢個 wish 我都係同阿麗前輩講好多次，我好希望咧。即係仲有機會見到李麗又會攞到呢一個最佳女主角啦，同埋咧好希望咧可以喺某一啲劇集或者電影入面同佢合作，係、啊做佢嘅流來又好啊，做佢背後嘅 什乜嘢都好啦， 乜都好啦， 总之有得困就好啦。 唔系你已经真系唔需要。因为我琴日嗰集我发觉啊，我知道点解你会成日系不断咁样去上唔同嘅堂，因为其实你会发觉嘅就系、是、佢永远都会系喺一群人当中嘅话咧，系最学立鸡群。 唔系咯，黐线。 系啦， 唔系因为好多好多好好嘅演员真系。 其实当然佢哋系好，但系其实咧你系会被看见嘅嗰一个咯，同埋你会发觉嘅就系、是、系啊，佢喺嗰啲地方嘅时候嘅话咧，佢系发光嘅，系、啦。 喂，同 样 好享受啊 ，shining， 可以发癫啊，俾 钱。系啊，每一位都系，系啊，每一位都系，佢哋都系独 特别要提 Amy 啊， 我都好 好 欣赏呢一位女演员啊， 系啦 ，Amy， 系啦，佢系我个女。 希望你今朝有听，冇听唔紧要，我哋有重温嘅。 系啊，总之嘅就系、是、就算系我哋琴日嘅嗰班同学仔也好，或者系每一个同学仔也好，我谂相信都系为紧自己想追寻嘅一样嘢嘅话，去继续努力嘅。所以喺呢度嘅话，我哋不停咁为你加油， 唔好放弃啊！ 冇错，唔好放弃。 咪咪你点啊？ 你先啦， 你先啦，咪咪。 讲到呢一个唔好放弃咧，我今日咧睇咗《毅行者》嗰个新闻。嗱，我唔讲我自己啦。其实我琴日都有啲开心与唔开心嘅嘢嘅，因为同一班中学嘅同学见翻面，但系咧我哋呢班年纪咧。見面咧就真係會越嚟越少人啊，即係越嚟越少人咁啊，由十幾人坐下坐下咁啊，琴日得四個咁都好啦，即係有啲人失咗聯絡，咁有啲人可能身體有事唔舒服咁啦、但我睇咧《毅行者》嘅新聞，我諗啊，人生好多時候咧就係、去到一個咧，你想繼續，但係又想放棄，因為今年嘅《毅行者》啱上個星期五到星期日舉行咗啦、就因為啱啱打完風，咁嗰啲受訪者咧就話好難行，好難啊，從來未試過咁難行。有一樣嘢咧就係話會塞人，點解？因为去到某啲位咧，个个都跌低晒，咁、你咪要等咯，等佢哋爬翻起身。咁到后来嗰啲行又跌低，因为太跣啦。咁、于是变咗咧，可能系平时咧佢行诶几分钟咧，而家行一个钟，同埋啲泥原来咧湿泞，即系嗰啲叫泥泞咧系会啜鞋嘅。咁啊，好多人谂过不如放弃啦。佢见到好多人喊行到，咁啊最后咧即系受访嗰个人，我都系决定把人生呢个机会要行埋佢，佢惊自己第时会后悔。咁、我谂都系几大嘅一个反思嚟。即是你参加这个这么长途下行成100公里，那你行40几个钟，但你愿意继续战胜自己身体行下去，人生就是这样的。好，回来听下马小强先生你的周末分享。 不想讲给你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表示，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会继续把握 国家战略带来的机遇，和两地监管机构携手合作，优化各项互联互通计划，推动更多机制创新，促进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联动发展，在国家提升金融投资对外合作中发挥更积极作用，让香港金融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陈国基出席互联互通10周年高峰论坛作主题演讲时又表示，今年相继公布的三联通、三便利五项推进两地资本市场深化合作措施，以及进一步提升互换通的机制，都是增强香港联通内地和海外资本市场角色的重要举措，让香港发挥好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北韓領袖金正恩強調，北韓將不受限制地增強核武力量，全力完成戰爭準備。朝中社報導，金正恩上星期五在平壤出席北韓人民軍第四次營長營政治指導員大會，他發言時表示，核武力量強化路線早就成為北韓不可逆轉的政策，在目前形勢下，完成戰爭準備是刻不容緩的任務。報道說，今次大會是時隔10年再次舉行，金正恩在會上批評韓美日軍事合作是威脅和平和穩定的重大因素， 佢又譴責美方持續向烏克蘭同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導致戰爭持續，更多嘅國家捲入其中，國際緊張局勢加劇。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北韓今日再次向南韓投放疑似垃圾氣球的物體，考慮到當前風向，氣球或飄至京畿道和首都圈地區。韓聯社報道，今次是北韓事隔大約三星期再次向南韓放飛垃圾氣球，亦是北韓今年以來第31次向南韓空飄垃圾氣球。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日前強烈譴責南韓方面空投反朝政治宣傳品，並強調朝方的容忍有限，韓方將付出代價。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午十點，強烈熱帶風暴曼兒集結在香港東南大約590公里，即北緯18.1度、東經17.7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按照現時預測，曼兒今日仍然與本港保持約4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預料本港日間尚未普遍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到下午6點。隨著曼兒靠近華南沿岸，加上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明日廣東沿岸風勢將逐漸增強。天文台會視乎曼兒和珠江口的距離、強度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今晚至明日初時是否需要發出三號強風信號。今明兩日正值天文大潮，加上受東北季候風和曼兒的共同影響，水位在晚間漲潮時會升得特別高。預料維多利亞港的海水高度會在今晚至到明日凌晨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米，而大澳就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3米。個別沿岸低洼地區可能出現輕微水浸，市民請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雨，晚上天气较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天文大潮期间，晚上个别低洼地区可能出现轻微水浸。本周中期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最低气温在18度或以下。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38点，升311点，成交金额5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8点，跌唔够一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4，升10.4；阿里巴巴86.95跌咗；阿里巴巴最新86.9跌3毫；美团172.4。美团172.4升2.8，小米集团28.45升4.5，中海油17.3升4.8，友邦保险57.9升1，南方恒生科技4.31升7.2，盈富基金19.89升3.4，中芯国际26.9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54.7，瑞士法郎0.888，加元1.408，人民币7.2355， 英镑兑美元 1.264， 欧元兑美元 1.054， 澳元兑美元 0.64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38,343点，跌299点，港金报24,050，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90.79美元，卖出2,5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嘅，至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加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都是多车噶，依家就排到上二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仲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蛟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今晚9:35，港台电视31。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好，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 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好，一个解别伤口，而家悬挂冷冻气温，相对湿度67%。马爷， 周记时间， 我咧星期四咪打风嘅， 又话唔讲， 唔好讲啦， 系啊， 难得戚， 唔舍得嘅，讲啦，讲少少，讲少少， 求下你咯，想知啊， 讲咯， 乖乖，我睇书啊。我睇咗几本书，哇，好开心！燕啊， 我系啊， 唔系，我今日收到一本书，我好开心，系啊，系啊，冇错。 咁我星期六咧就走去玩，我好少咁样成日走出去玩。 你好少， 你好少唔走出去玩， 你好少唔走出去玩，好少唔大鱼大肉。 冇错， 你讲多次。 我唔想讲， 佢讲嚟咗， 系啦， 好少唔出去玩。 咁点样点样玩一日？ 玩了全日，真的玩了全日。咁啊，昨日又重拾心情，听歌，我听了很多歌，听《因为爱情》。 哦，哇！大家密切期待，点解会？ 因为爱情， 想了好多好多好多嘢。 哦， 好多啲舊事。 唔係唔係，我諗佢應該係劇本，劇本有關，同劇本有關。 鋪排練歌未啊？ 练噶啦，今日礼拜要练啦，系嘛？ 系啊，今日咪约咗啊！ 你真系啊？ 咩啊？ 佢呢期好多女朋友，唔知点解，系啊。 但系佢都系叫咩？佢都系虚无噶。 你唔理得佢啦，理得佢啊！ 好多嘢都过眼云烟， 烂桃花也好， 一次半次唔区嘅 人生就系过眼云烟 嘅。继续啊，马老师，你嘅周记未完成噶，知道？ 咁跟住就系咁咯，好开心，系啊。 谂紧嘢， 咁即系听日有。大製作喎， 有啊， 佢有 blockbuster 喎。 我昨晚又失眠，就係諗。 我昨晚都失眠， 我昨晚都 頭痛，係啊。 我昨晚太 high 因為頭先話上完嗰個班真係好開心， 同埋好夜啊！我哋上完之後已經，大家又唔捨得走咧。 十點太夜啊！ 十五指啊，走嘅時候十一點啦。我翻到屋企嘅話，你已經灰姑娘變咗南瓜， 啲閘閂曬啦。 係啊，啲狗已經狂吠咯，啊好攰咁樣，但係開心嘅，係啦 大家都要玩得开开心心。好啦，今日一个都好开心嘅消息，其实今日咧嘅节目咧会有一位新嘅，又唔系新，旧嘅，咁都算系旧嘅，但系今日咧重新开始佢嘅节目。 对于我嚟讲系新嘅，因为我成日都 对我哋嚟讲系旧嘅。 可唔可以开名噶啦？而家 可以。 家居明呢个名咧已经听咗两年啦，但我系同佢好似网恋嗰啲咧， 文明而不见， 擦身而过， 系都系擦身。我好似冇同 冇 正式介绍过或者倾过嘅做过嘢。 系咁就好啦。今日咧家居明就会系似是故人来。 我寻晚二点零啊， 做乜嘢？ 做啲功课，做功课 佢啦。 嗱，第一次见，第一次翻翻嚟，系咪？人哋会对你有期望，啱唔啱？ 系啊，做好啲功课啊， 唔好加啲杂杂地嘅嘢啊。 唔系啊， 佢唔会嘅。但系咧，我即系好多朋友话好 miss 佢嗰啲魔幻笑声啊，咁留意住，一阵间会喺十一点半出现嘅。 我唔忍佢噶，同佢嗌交就嗌交噶啦。 好惊啊！好惊啊！ 好啊，一于咁话。 喂，讲到叫阿家居明做功课咧，其实咧今日睇到一个报告啊，我谂翻大家细个嘅时候咧。嗱，佢咁讲嘅，佢因为好多小朋友咧，嗰个脊骨都系有少少问题，因为来自一啲基层家庭咧，系冇一啲适当嘅书台高度，甚至做功课系求其，可能系一啲茶几，或者系一啲唔知咩地方嚟做嘅。你有冇遇？你以前有冇遇到？我细个嘅时候咧，又系冇一个书台嘅，我系用阿爷喺客厅有个圆嘅茶几咧嚟做功课。我就谂啊，其实以前算唔算系因为穷咧？但系我谂未必系因为穷，系真系因为冇呢个窿，即系冇呢个认识。 我都用饭台嘅， 我都系用饭台， 用饭台 嘅 咋。 唔会有书台。 我家姐一人一边做添。 系啊，佢一边食紧嘢，食紧鸡髀。你就喺度做紧嘅一加一等于几？ 等于鸡髀。 我都有试，我谂除咗系譬如你头先话书台啊。做功課嘅地方，因為我細細個記得咧試過喺張牀度温書噶，因為好舒服啊。咁你瞓喺度温，咁你個脊骨就會歪啦。但我想講，我對校鞋啊，我嗰時我都唔記得咗，我係冇錢買啊，唔想 學校嘅 校翻學鞋啊，我都唔記得咗係 佢指定係咩鞋㗎？ 冇啊，黑色鞋。 佢黑色鞋。 而家問題係我應該係著到蝕咗，或者有時咧你有一邊 高低 嘅主力腳，你會著到一邊磨蝕咗，你又唔我都唔知係唔夠膽問阿媽攞錢買啊，定係？都費事換我對鞋，我就係覺得，因為嗰陣時又參加紅十字會嘅，咁要暴操啊嘛，成日就揼腳揼右腳，咁右腳嗰邊咧就蝕得勁啲嘅，咁又冇買喎， 係啊，可以打鞋踭， 冇打鞋碼添啊嗰陣時，揼到咧我嗰陣時就右邊嗰個坐骨神經痛啊，即係大咗之後啊， 咁細個 係啊，就即係你一操就操成年㗎啦，所以呢一啲譬如書包啊鞋啊，對個小朋友嘅成長係非常之重要， 係啊，咁都要大人提點咯。不过嗰时咧，可能一般屋企都系真系而家嗰啲物资比而家啲系比较少啲嘅，缺乏啲嘅。我有一个同学咧，我成日行过叫罗素街，喺铜锣湾嗰度有一个卖烟仔档咧，佢系喺嗰度帮妈咪手嘅，佢就咁喺个档度咧看档咧，就搵个木箱就做功课咋。 啊，嗰阵时好多啫， 好多呢啲都系咩生果箱啊、木箱啊，就喺嗰个小贩个档嗰度做功课。咁都係好努力嘅咁咯，不過家長 咁樣幾好啊！即係等於你而家有啲納米樓啫嘛，你會發覺佢就係話入到去咩都冇嘅，但係原來嗰埲牆啊，唯有拉落嚟嘅，原來係個梳化。 幾中意嗰啲啊！ 等於咁啫嘛，係啊，又或者唔知點樣話劏啲嘢出嚟嘅，最上面佢就可以食飯咁樣，跟住唔用嘅時候可以用電腦，等於咁啫嘛。 我 覺得 隻骨就 好 ，multitasking。 對個隻骨，即係你成長時間咩寒埋條腰啊，攣弓蝦米咁樣，好傷啊！ 嗯，所以就系咯。 但系我又觉得佢就系其实有时有啲嘢嘅就系即系， 但 系几 有风味啊？系咪你意思系？ 系啊，又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嘅就系，我一定要有张书台，我就喺书台嗰度做。系嘅，有时其实我谂作为编剧嘅话，系真系好啲嘅，系咪啊？即系嗰啲稿咧摊到周围都系，你觉得好型 嘅。我喺 sofa 度做， 系 同埋你成日咩嘛？你话你踎呢个 cafe 噶嘛？即系买杯嘢饮就可以坐成日噶嘛？ 两样嘢系啊，我都唔中意喺张台度做， 系咪 咧？ 我中意噶， 我摊 系，我中意嘅就企就坐喺度，咁就喺度谂，我都好有型噶。 除非我喺 摆杯 咖啡coffee shop 都好啦，摆啲嘢喺度饮。 我又中意 coffee shop 做 嘢， 系啊， 我唔中意啊， 望住啲风景。 有冇时间嘅便利噶？即系会唔会朝头早特别清醒啊？会写多啲噶？唔会噶， 下昼咯， 系嘛？ 因为朝头早要风骚嘛， 系咪？ 下昼你唔系应该要眠一眠嘅？我嗰时候见到你都冇电。到下昼嗰时候，嗰时就唔知冇电。 我唔知点解同你一齐出去玩， 我 就冇电。 死 系 啊！ 系啊，抢人哋啲电啊！ 太 剧 烈， 我咩事啊？ 佢系 抢 人哋啲，即系同李丽睿讲嘢咧，你唔可以用一个普通朋友嗰个 voice volume 去同佢倾。喂，李丽睿，喂，做乜嘢啊？食咗啲咩？喂，今日去边度玩啊？你用啲嘢 通 同佢 做节目嘅。 你同佢出去玩，你仲要喂点啊？呢个好得意啊！ 系啊，即系又要成日夹你几句，你又唔想俾佢夹你几句， 你 要反抗，你又要用翻啲， 即系你啲 edit 自己吸收器。 好想 系咁样， 咁多嘢讲，我眠一阵先。 系，我只系想讲一句，即系我好憎同你两个聚。 好嘢， 好开心啊！ 又得同你哋出去玩啦，真真心事讲咗出嚟啦，不痛不快啊！ 释放咗啦，又释放咗啦。喂，早晨，早晨啊！继续我节目，放松范围。 I'll put you in a train。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失去是常态，人生永远是来自加和减，有时我们会得到，有时我们会失去。不过能轻易失去的东西，其实本来就不属于你。任何人任何事不要期望太高，当你没有期望就不会有失望，更加不会患得患失。在人生之中，失去是常态，不理会成什么样子，都不要将失去的责任推给人家。人生所有的苦乐，其实或多或少都是自己感召而来的。任何人做的选择都会带来一些后果，愿赌服输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性格品质。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和事都不值得留恋，就算感情都一样。一个如果爱你的人是不会舍得令你难过，礼貌地退场已经是最好的做法。如果你是足够善良足够优秀，最后一定会找到那个爱你的人。如果真的找不到，独善其身可能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轻易失去的东西谈不上有几遗憾，人都有执念，但是不可以执迷不悔。给时间一些时间，给过去一些过去，让开始重新开始。每一个人都拥有令自己快乐的能力，不可以活在人家的世界里面，自己就要令自己变强，为自己保留一个完整的自己。等你挨过所有的苦，就会得到所有的甜。失去本是常态，当你可以心无波澜地面对失去的时候，才算真正的成熟。人一辈子遇到的、欣赏的、喜欢的、傾得来的人有好多好多，不是每一个都永远在你身边的。谁知万物可为我所用，万物不为我所有，意难平也要平。当你孤单的时候，虽然他已经不在你身边，但是值得安慰的是你曾经拥有那段难忘的时间，难忘的回忆在心中。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片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天黑，但是天总会黑。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十一点之后咧，翻嚟就会有估估下。 哦，古曼，今日讲咩未讲？ 继续讲称呼，上次未讲完。 嗯， 叫老婆叫乜嘢 啊？夫人。 夫人。贤内助。 你觉得你哋啱定错咧？ 娘子。 啱咯。 留意一阵间十一点钟。 哇！呢、這个就系关子。你叫夫人系咪叫呢个嘢嘅关子？ 内子个内字点解啊？ 内字就系内急个内， 都系嗰个内， 系系 啊！真系见唔到你嘅话就内急， 有乜 子？好想见到你嘅感觉啊！咁样系咪？ 系咪就咁话俾你？ 好， 好无聊啊！嗱，都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我哋嘅淑女关注咗今日好犀利啊！星光集集， 系 我哋有几个赛车手一阵间会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嘅声带，系啦，同我哋分享下嘅就系佢哋嘅饮食嘅健康嘅。 哇，犀利，一定要听啦！ 星光入入啊， 冇错啦。同埋一阵间咧，家居明都会嚟到我哋嘅直播室，一齐分享一啲家居嘅常识嘅。咁都系咧，今日讲啲咩话题咧，留意住咯噃。好啦，十一点钟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啦，今日廿几度气温，相对湿度67%。十一点新闻，而家马上送上，翻嚟继续节目，唔好行开啦。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唔知你自己叫咩名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蕊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丰收快活人啊！ 逢数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 马老师打风啊， 打你个球， 一号街地啊。几时打马风球？ 话俾你听，话俾你听啫嘛。 就算系都系听日嘅事，而家系一号风球啫。 系， 我冇讲啊。 我话你知噶嘛。 系啊，我冇讲啊。 我心有感染。 系啊，就算十号风球我都会翻嚟噶。 你翻嚟做咩？ 因为你唔喺度咯。 所以先 叻仔啊！继续讲清楚。 我费事你见到我，即系好似你唔顺眼啊嘛。 我真系会眼火爆。 我知道啊，我何尝唔系？ 朋友，继续讲称呼。朋友之间有啲咩称呼啊？ 朋友、 兄弟， 朋友叫做 兄弟。朋友咪 兄弟 咯。 不过兄弟呢个讲法好好现代啊，我觉得以前啲人未必会咁叫。 贫贱之交， 贫贱之交啊！ 叫贫贱之交啊！ 但系你咁有钱，我好难叫你贫贱之交。 点解会套出贫贱两个字来？ 酒肉朋友，点头之交。 是不是即是这些啊？ 是啦。 生死之交。 是。 生死之交就听过。 贫贱就贫贱之交未听过。 我未听过。 贫贱夫妻有听过。 是。其实贫贱之交没听过。意思就是生活得很艰难。 但是我们都是朋友。 但如果有钱人做了朋友都要叫做贫贱之交。 不是。那你不是叫富贵之交。 即系我讲你啫，我讲你啫， 系啊！有冇听过金兰之家？ 有金兰姊妹， 有 点解叫金兰？ 结拜金兰， 系啊， 有啊。 咩叫金兰啊？ 金兰， 金兰， 一个叫做阿金，一个叫做阿兰咯。 系咪兰花一种？ 系咪啊？ 咁系咩？你就好求其， 系咩啊？ 你呢啲叫求其之交。 我知金兰系一种植物嚟嘅， 唔系。以前的意思咧，即系话大家情 情比金坚， 即系呢个金兰之交咧，其实男仔同埋 女仔都得噶， 都可以叫金兰之交。 咁点解冇听过金兰兄弟嘅？净系听过 金 兰姊 妹啊？ 冇 人 同你金兰兄弟啊嘛？ 你有咩？ 咪 有听过咩？ 有嘅。 你讲俾我听，我啲金兰兄弟系边个？二杰金兰。就是咁嘅意思啦，系、 嗯、 其实金兰咧唔系女人专用嘅，吓、 嗯、 男女男 第一只调味料系咪啊？ 咁就系咩嚟先？你话金兰 你都冇 係一種蘭花。 我頭先咪話金蘭花咯， 就情比金堅。 我知阿蘭好熟嘅，因為係羽衣金蘭，羽衣金蘭姊妹。 文鏡之交有冇聽過？ 有。 點解啊？ 為咗你嘅話，我寧願即係 自刎啊！係，即係獻出自己生命為咗你，係咪？ 係，冇錯，冇錯。 文鏡係咪文嗰個文啊？ 你识边个 文？你识边个文？ 你 平时同埋咩文？ 你同嗰啲女仔啊，个个都系嗰个口字边 个。文颈之交， 特别同啲叫阿文文嗰啲女仔，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 继续。 嗰啲叫文文之交。 系啦。 继续。 阿文，文之 交。继续。玩叫吻嘴之交系咪啊？ 系咯，梗系啦， 唔好继续发落去，继续 几开心佢，佢都想咁啫。 系啊， 我冇开，我叫你继续讲你嗰啲嘢。 我唔中意啊， 好似系讲开你嗰单， 系咯， 讲开 你嗰啲吻颈之交， 吻颈啊， 系啦， 即系咖喱颈。 好啦， 唔系 老师唔知讲到边啦。 嗱，以前吻颈之交咧。通常我就揾戰國啦，而家唔係，我講翻 戰國就好應該。你睇下，我有個敏鏡，通常係第二朝早。你睇下，我有敏鏡之交。 啊、之交 梁咪咪就話呢個係我嘅敏鏡之交，你哋唔好諗咁多。 係啊，佢哋。 喂，呢個真係幾好喎、啊！ 幾好，我都覺得幾好、 啊。好似邊個吻嗬？頸係一條頸嘅頸係咪？嗯，好好喎呢個。 以後就代表咖喱雞嘅專用名詞啦。 嗱，你唔好講， 唔好再講啦。 咪咪面都紅曬啦， 唔夠啦，老師。 你滿意未啊？你滿意啦嘛？ 喂，你哋不停發酵，我都停咗口啦。 發咩酵啫？ 喂，你話停啊停啊！你話事啊？ 繼續發酵落去啦！ 冇啦。 仲有吻乜嘢啊？仲有吻面有冇資格？有冇吻第二啲嘢噶？ 有 吻手之交，因为有啲冇咁 样。系啊， 上两个礼拜咪讲咗一个嘅 咩啊？ 纯友谊嘅， 系 哦， 冇错，系啊，呢个纯啊嘛，系啊，所以我谂唔知好。 竹马之交有冇听过 啊？一齐骑嗰啲竹马，即系细路仔玩嗰啲竹马。 边个竹啊？ 一支竹个竹， 青梅竹马个竹马， 系咪 由细玩到大？ 冇错啦， 冇听过。 嗱，呢个系专系指异性。即系男女啊，冇 阴阳之交。 男女嘅意思系男女朋友啊？ 唔系， 青梅竹马细路仔，一男一女细路仔。 哦， 即系竹马专系形容即系异性嘅。 哦， 即系唔会话 青梅竹马，就唔系两个男仔叫青梅竹马。 咁两个男仔叫咩啊？ 啊， 叫竹竹之交定系马马之交啊？即系有个青有个竹马， 呢个叫做吻颈之交。 咩啊？唔系大竹，唔系竹竹马之交嘅大竹叫吻颈之交，即系同年纪有关。 咩叫车粒交？ 真系有呢个 车系一部车 嘅 车，粒系竹花头做嘅粒。 哦，床粒嘅粒， 我知 啦。车粒交， 车粒有冇 之 交 啊？ 之交 啊，一齐耕田。 粒系咪嗰阵时嗰啲梳粒啊？ 系啊 系 啊， 即系个大啲帽 啊嘛，系啊系啊 系。 咩意思啊？ 系咩意思？ 我知道。即系嗱，车咧就车佢去第度啦，咁啊即系一种运输啦。另外咧，粒系帮佢粒住啦，咁即系保护佢同埋一齐同佢行，一齐上路咁。 错， 车粒之间系 做吻颈之交， 年纪唔同嘅朋友嘅。 错，车粒交， 车粒交。要问潮潮喎，呢啲 架车粒住架胶， 车粒胶啊， 系咪车粒住块胶？ 嗰阵时未有胶啊， 而家有冇噶？即系呢一种咁嘅关系， 有 而家有冇？ 上司同下属嘅友谊， 唔系 姊弟恋， 友谊啊， 师生嘅交情， 唔系， 俾提示。 其实咧系你谂下车，你头先粒你讲咗啦， 系啊， 系咩咧？其实代表咩 啊？帽咯，系啊，嗰啲帽咯。 上司同下属 错， 长辈同后辈 错， 做嘢 嗯， 官有啲官同你 隔篱邻舍， 佢同嗰啲阶层有关嘅， 同阶层有关， 阶级有关， 低下阶级嘅 boss 同下属。 類近啦，就係其實有錢人同埋啲貧窮嘅人， 哦，就車 即係有車坐嘅人， 哦，即係我同你就係車粒之交， 你係 交粒，即係唔係有冇分先？即係車就有錢，粒就係冇錢，係咯， 即係意思係 一個就坐車，一個就搭住雨 嘅，係啦，好朋友，係啦，你有冇車粒交？ 有啊，我同你咪都係咯， 你最有錢係你啊，呢個你爸爸係富二代， 你爸爸係 entrepreneur， 我連粒都冇啊， 你係高富而不衰。 喂，咗好多呀、啊、 所以咪哦咁喎， 咁你就係富囉， 唔好意思，矮富 高富 不衰，係 君子之交你知㗎， 淡如水， 朋友小人之交甜如蜜， 啱嗎 啱嗎，係咪呀， 做咩笑呀、 啊、你 challenge 我， 我冇 你點樣繼續， 好繼續， 係咪都係之交呀、啊， 唔交啦， 唔交啦， 因为你话讲称呼噶嘛，本来 系啊，继续称呼、嗯哦、皇帝，叫自己做朕啦， 系、嗯、九五之尊， 系、嗯、啊， 孤王 系咩叫做三郎啊？ 三郎 系 命三郎咯， 唔系 又或者 我知 命案嚟噶， 系啊，三郎案 咩侍郎？其中一个咩侍郎嘅系咪？ 唔系。 边个郎啊？ 官嚟嘅，官位嚟嘅， 男仔个郎， 个郎 都系称呼嚟嘅。有咩人叫咩人做三郎？ 系咪第三第三啊？即系第三个仔啊？ 唔系， 三 老婆叫相公叫三郎， 唔系。 点解叫佢三郎啊？ 系啊， 点 啊？ 三屋企有三兄弟姊妹，你排第三 对咯。唔系啊， 同排第几 官嘅人就系叫三郎， 唔系。 打猎嘅人，打猎嘅人， 点解又打猎啊？ 射咗三只狼，跟住因为咁样，我哋大家好开心， 就叫三郎， 成为好朋友。 估唔到啦， 女紧，系咪女紧？ 其实都系唐朝唐明皇叫啲人叫佢做三郎， 点解？ 净系佢先系三郎啫， 净系佢先系三郎， 即系唔系普及名词啦， 系普及嘅，即系其中。 咁你唔好讲啦。三郎作句啊嘛，闹 你老师， 系啊， 嗯。 有佢啦， 好啊， 放你， 放你，我都想爱自己。 喂，满 满咩啊？ 满清嘅时候咧，好多称呼噶。 咩对翻 咩？叫爸爸做乜嘢啊？ 老豆， 爹， 爹， 错， 大人， 错， 叫爸爸。 系咪你冇听过啊？ 听过 嚟咯 ，cre cre 系明朝。 爸爸满清时候叫爸爸， 满清就系 父亲。 Jewelry 系汉朝，你继续啊！头先明朝啊，你叫咩？你自己点改啊？ 鬼 满清嘅时候叫爸爸做阿嫲 啊，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王阿嫲。 咁叫阿嫲做咩啊？ 诶，你问得好啊，叫咩啊？ 叫阿爸做阿嫲， 我又嚟咯。 咩啊？ 叫阿爸做阿嫲啊嘛。头先你话阿嫲，咁而家 阿爸做阿嫲 啊，阿嫲啊嘛。咁叫 王字边做一只马个马，你唔好再嚟 grip 嚟啊。 系。 咁叫阿妈咧？ 阿妈咧？ 阿爸阿妈啦。 清朝嘅时候。 阿妈 系啊。 阿娘。 阿娘。 系咪啊？ 阿娘。 哇！ 仲有多还珠格格。 扎勒克塔塔。 是一个称呼嚟嘅， 系啦，扎勒克塔塔系叫边个？ 表妹。 扎勒克塔塔系叫 细妹。 阿爸。 外婆。 阿爸。阿爷。 阿爷。 外公。 都是男人嚟嘅。 男人。 阿仔仔仔。 舅父舅父。 唐伯。 咩啊？ 唐伯。 咩叫唐伯啊？ 即系你阿 爸 阿哥。 系啦。 哦，阿爸嗰边啊。 系啊。 扎勒克塔塔。 记唔记得啊？ 记得记得啦。 扎勒克塔塔，咁佢如果系叫唔叫佢个名啊？扎勒克塔塔， 格格你知噶啦， 公主 系唔系叫做家姐做格格？ 嗯， 妹妹咧， 格格佢系 不入， 咁衰。一时啊，咩话家姐啊？ 细 妹细妹啊，细妹啊，圈圈。 你繼續你亂嚟， 係咪都係木字邊噶？木字邊 唔係唔關事， 唔關 事 噶， 又係疊字嚟噶。 唔係叫盧恩啊，盧帝嗰個。 哇，點 啊？ 係 啊， 係 啊，呢啲我知，你估唔到噶啦。 嗯， 母親就叫阿娘，你講得啱啦。阿嫂就叫阿嫂。 哦， 阿嫂都係 阿嫂，而家都係叫阿嫂啊。 係啊， 嗯。 对下一辈嘅称呼啦吓，而家 好， 萨尔干子， 萨尔干子咪就 系 阿仔咯， 侄 唔系， 私生子 唔系，私生子，你对住个私生子，你会唔会叫阿私生子你过嚟啊？ 咁同人讲，喂，我嗰个萨尔干子咁样乜乜乜乜咯，干子嘛，干儿子啊嘛，嗰个干 契仔， 契仔啊， 契仔。 叫女做萨尔干子，叫阿女做萨尔干子， 即系一般人，一般人 系啊系啊。咁萨尔干子你咁多嘢讲，萨尔干子你做句，嗱你做额娘，你就 加尔哈塔塔， 好， 嗯，好啊， 好，你继续谂下先， 好， 你会继续教啊？ 继续， 好， 系好，嗱，跟住咧，我讲啲你哋。要自己的谦称，即是自己啊， 嗯， 是 愚，你听过啦， 听过， 自己愚笨的愚，其实咩意思咧？ 愚 谦称自己，话自己蠢咯， 愚 愚性良， 系啊， 嗯嗯， 即系谦咯，但系嗰个愚昧，我即系愚昧个愚啊嘛，系愚昧个愚啊嘛， 系愚笨噶， 系咯，愚昧个愚咯，因为佢谦称咯， 系啊，点解啊？ 点 蠢啊嘛，愚。 系啦，即系话自己唔够聪明， 咪谦称咯。 系啊，咁另外嗱， 你咪聋咗啊？ 弊 啊，你讲咗好多次啦， 弊。 同埋头先你问外人外人嗰啲， 系啊，弊。弊啊，点解咧？即系自己要自己做弊。 弊啦，弊啦，我觉得自己好弊啊，做人咁样。 都系谦称啦， 都系谦称啦， 系谦称。点解啊？ 系， 即系 好，我知道，我知道，屋企好即系家徒四壁嗰啲叫弊， 冇钱， 冇钱嘅，即系穷， 累紧， 冇金币， 自己啲 冇金币咪弊咯，系啊，咪弊， 冇钱都弊噶， 叫自己即系觉得自己啲嘢唔好就 系咯，我就话即系我自己好弊噶， 蚀咧 蚀 系啊， 又系清理自己咩？ 盗蚀个蚀。是私语个涉 哦， 涉以为有冇听下啲古文啊？ 呢个系反而冇， 即系话自己系即系贼咁嘅样嘅， 唔系 拍嚟贼眼咁样，都系谦称， 系谦称嚟嘅，呢个全部都系讲嘅谦称。 涉即系话自己亏嘅， 即系自己好贫困，好贫困系嘛？系咪真系好穷 啊？ 即系话自己做嘢好论尽咧，其实好务实嘅， 嗯， 系啊，有啲唐突嘅意思喺度，系啊，弊。鄙咧，鄙人个鄙咧，卑鄙个 鄙 咧， 即系俾人次一等嘅意思。 唔系，即系点解叫做 地位低下？ 个意思啊， 地位低下 嗰啲啊嘛， 地位低下， 唔系话自己身份卑微， 地位低下咯，次一低下咯，地位低下同身份卑微有咩分别啊？ 冇，你先做句，你冇咁大。 你讲多次我系咩？ 你啱， 你讲多次个谜面系咩？句咩？你记唔记得系用边句？ 用乜嘢嚟啊？ 用 边 句啊？你讲多次啊，老师，你自己讲咩？ 我知我讲 先。萨尔 干子 啊！ 萨尔干子， 诶，真系自己都唔记得，嗱，红晒啦块面。萨尔干子系女，佢嘅柔情似水， 买嘅猪胶，加埋买嘅猪胶落。 同你交，而家到佢哋两个。 好，格尔克塔塔上马路师啲堂，冇嚟搭讪， 抵死。 冇抵死，你咧？ 系啊，你咧？ 额娘，额娘， 马小强块面好长， 谂起就觉得好凉，算啦， 交咗功 课 头痛啊，算啦， 放过自己咯。 20后成熟，然后没然后，我话过做最耀眼，努力半生20后，靠一对手得个奖，捧个杯。再拯救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叫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矗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 想，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让我赖账，弃掉再写又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眼镜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谓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总得节哀，比多挫败还是 十一点二十九分，有 DJ 嘅呢一首《明日明日》啊，听紧《风骚快活人》翻嚟咧，就有我哋哇重新推出嘅呢一个家居名，留意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互联互通十周年高峰论坛致辞时表示，随着时间推移，互联互通各项目都迎来量的增长，整个机制未来持续创新，将朝着从量走向质的发展，而本港的国际化发展含金量将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陈茂波说，在互联互通机制下，香港将继续是国家和世界金融市场最关键的交汇点，汇聚更多钱财和人才。他又说，互联互通是为内地和香港市场成功吸引国际投资者到来的关键举措。在十年来，互联互通机制这条大桥 行车道数量持续增加，每条车道流量持续提升，往返的不单是产品和资金，更是投资人对两地市场的认识、了解和关注。消委会早前公布，今年头十个月接获529宗有关表演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多一成。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呼吁主办方进行宣传售票时，尽量将条款写得清楚，如果有更改，可以考虑提供福利补偿，人性化地处理问题，避免出现纠纷。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主要投诉内容是涉及表演嘉宾或压轴嘉宾有变，因恶劣天气作出改动等。他说，如果安排有变，主办方可以考虑送出小礼物作为福利补偿，视觉受阻的死位都应该在售票时说明，以免被人有隐瞒之嫌。他提醒消费者购票时说明，以免被人有隱瞞之嫌。他提醒消費者購票前應該有心理準備，例如壓軸嘉賓一旦因為病未能出席，消費者自己能否接受等。印度表示成功试射一款国产长程超高音速导弹，形容在军事发展上达到关键里程碑。印度因此跻身少数拥有这项先进技术的国家之列。路透社报道说，除了印度之外，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致力开发先进的长程导弹。印度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试射上星期六在奥里萨邦东岸外海的阿卜杜勒卡拉姆岛进行，导弹由国防研究暨发展组织和业界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目标是为武装部队配备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有效载荷导弹。聲明說，導彈的飛行數據證實終端操作成功，並高度準確擊中目標。 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点，强烈带风暴曼仪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 18.1 度、东经 7.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雨，晚上天气较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天文大潮期间晚上个别低洼地区可能出现轻微水浸。本周中期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最低气温在18度或以下。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00点，升273点，成交金额7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2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0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9元，升8元。恒生中国企业72.32，升个2。阿里巴巴86.6，跌6毫。美团171.3，升个7。小米集团28.6，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02升6仙，盈富基金19.83升2.8，中海油17.16升3.4，友邦保险57.95升1.15，中芯国际26.8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54.87，瑞士法郎0.888，加元1.408，人民币7.236，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54，欧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38307点，跌335点。港金报2403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89.35美元，卖出258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司徒拔道近住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上山方向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而落山方向依家龙尾就喺纪元。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司徒拔道近住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依家上山方向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而落山方向龙尾就喺纪元。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礼业街同样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去到启福道。就系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礼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启福道。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请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噶，至于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啦，就系长东路有水管爆裂，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嘅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仲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最后有道路安全意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故事发生于70年代尾的北京城，五个年轻人在什刹海冰场相遇相交，因着不同的性格、背景和志向，发展出不同的未来与人生。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是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起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晏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老婆，老婆，你话圣诞节嘅时候咧，将成间屋油晒红色，好唔好啊？ 吓！ 哇，家嫂啊，圣诞树啲灯咧闪啊闪啊，系咪坏咗啊？使唔使搵人睇下？老婆，老婆，过年啲花胶咧要浸几耐噶？ 啲冬菇唔浸，食唔食得噶？ 唉，喺呢个时候，我好挂住一个男人啊！ 你系咪好挂住我啊？ 你系边个啊？ 我就系家居明2.0。 欢迎家居明， 欢迎家居明， 哇，好开心啊！第一次见下家居明大佬啊！ 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 系啦， 啊各 门都系客， 各位主持 系啦，识咗啦， 各门都系客，识做啦， 做咗啦， 嗌咗落橙。 嗱，我啊，寻日啊，再叮嘱佢啊，我话蕊蕊咧喺节目提过 咧， 你记唔记得啊？ 你乱，你继续乱讲啊！ 你真系有咁讲， 我讲咩啊？ 话叫去帶兩隻橙嚟 哦，呢啲基本禮貌嚟嘅，咪大家一齊食得一齊食，係 都好開心啊，好似。好似啲即係親朋戚友去探翻朋友， 冇錯。唔係以前唔係嘅，以前有張紙，揾個有個紅紙喺上面包住嘅。 唔係通常佢就唔係走嘅時候嘅話咧，佢自己攞翻走嘅。 走翻啦！ 唔係你叫我帶嚟啫嘛，我帶嚟啦，幫你翻走。 唔係大家以前係咁㗎，嗬？俾佢摘翻啲嘢走㗎。 摘翻兩個。 係啦， 唔使摘翻封利是俾我得㗎啦。 蘋果嚟，平平安安。 係啊，摘翻張紅。 誒，我唔客氣啦。 成袋拎，成袋拎啊！哦、喂，家居明，嗱，咁大家都挂住你啦，咁再嚟我哋呢个环节，同样地咧， 期间限定 系啦，可以都讲下咧，嗱，其实你会喺我哋呢一系列嘅会带边方面嘅，系咪都系家居嘅？嗱，以前你好讲好多装修嘅嘢啦，咁嚟紧咧会有啲咩嘅新嘅东西加入啊？ 好啦，嗱，咁咧除咗讲家居之外咧，我讲有阵时会讲下啲生活品味啊，教大家点样。 你有咩？ 你都有咯， 我话俾你听， 应该都 OK。 我原先我忍咗唔讲嘅，我要俾全部嘅听众听。 好啊， 佢翳我翻嚟嗰阵时咧，哇，霎熟咁样，哎呀，咁样，哇，翳咗翻嚟啲态度咧。 系咁嘅，系咁， 呢 个正常嘅， 我哋叫做反转猪肚。 唔系呢个变脸大师，我唔会再信你噶啦。 王乔秋版咪就系呢啲人咯。继续讲，继续 讲， 继续讲。生活品味系 嗱，生活品味即系我有阵时会讲啊，大家点样去买海味啊？诶，发花胶，我成日都听人发，原来发到乱七八糟嘅。吓咁有时系带大家去，喂，点样拣海鱼啊？即系点样买海味啊？咁啊，即系。会除咗系家居嘅嘢，我都会尽量讲系一啲我哋生活平时 家庭里边会遇到嘅嘢。好，喂，咁今日第一集 记得嘅，你曾经我讲过嘅，就系上次你同我哋讲拜拜嘅时候咧，你就话你发咗就会翻。 原来花胶，原来花胶， 呢排应该都吓， 系咪啊？ 唔系，我成日觉得佢冇生意先翻嚟咯。 冇嘢做啊嘛。 你不如同大家讲下，即系你呢一排呢一期。 如果你忙嘅，喂呢个时嘅，你仲唔见下？ 梗唔系啦，佢叫人做咪得咯，老板。 唔系，你又讲得啱喎。我今次拜你，我哋呢行年尾就会比较清闲啲。 系咁啊？点解啊？ 唔系你嗱，你讲真，你做装修嗰啲嘢嘅。你大家都一系就趕埋個聖誕，一系趕埋個新年㗎啦。你唔會新年嗰時先去裝修㗎嘛？咁今年新年早咗㗎嘛？咁 咪月尾啊！ 我哋嗰啲做嘢梗係有早冇遲㗎啦，係嘛？一早做完㗎啦。 明明好多嘢。你都是期間限定嘅啫， 係啊，咪隨時可長可短，可長可短， 從衰，我就係你包產即啱。 喂，係啊，大家聽眾啊，我好掛住你哋啊！啊，上次走嘅時候咧，我真係好感動啊！152個留言啊！ 哦， 好啦，得閒到喺度數， 唔係啊，係啊，我真係得閒啊，冇嘢做啦嘛， 又真係喎，點解只係152個？ 係啊，我真係做過數嘅，數幾次嘅啦已經。 係啊， 多謝曬咁多位聽眾。係 啊，做兩次，係大家要聽啊，做兩集嘅啫嚇。 幾小氣啊！ 你再嚟嘅，你而家出去 一集變咗一集。 喂，好啦好啦， 好，今日由邊度開始講起？ 最短嘅主持人，最瘦嘅主持。 腰折 腰折快个轮流转 胎死腹 中好我哋今日讲家居清洁因为即系年尾啦圣诞节啦新年都话 抹干净间屋 嗱咁首先咧因为咧即系阿瑞瑞同阿马小强成日都搞搞震冇帮衬所以我而家将啲重点褪咗去前面先。 即系讲唔晒，系嘛？ 唔系啊， 即系你倾倾啦，原来未讲完喎。 唔系，我次次两页纸，但系佢最后咧，佢最重要嗰啲，佢成日话重点喺后边，但系咧都讲到一半咧已经冇啦。咁啲重点， 你而家继续讲更加冇，系啊，你而家都嘥紧时 间。好，首先啦，我哋讲清洁嘅重点啦。嗱，真系嘅，尽量用一啲纯天然嘅清洁剂，就唔好用一啲化学成分嘅，尤其是咧有压缩气体嗰啲咧，其实咧。你係一即係嗰啲係全部化學品嚟 嘅， 咁咧你一噴出嚟咧，係啦，你分入咧心肺同埋個腦咧都有影響嘅，咁所以盡量用啲純天然嘅清潔劑咧就會好多啦。其實坊間上有好多嘅，好多嘅，咁大家去揾啦。好啦，嗱，咁首先我哋講下有一樣嘢我一定要講嘅，就係啲衫咧。點樣去保護啲衫啊？即係我 好緊要啊！呢個 我成日食嘢嘅，因為即係我好為食嘅。咁鞋咧，我有中意著白色嘅鞋嘅。今日唔係唔使望。好啦，咁咧就咧，咁我哋如果白色鞋咧，係點樣去保護咧？ 好閂咗門先。 嗱，我哋出去 容易俾我哋點啊，其實 呢個 AI 唔係我哋出去食嘢咧，我永遠咧。會有條咁嘅圍裙嘅， 係咪？哇，咁肉酸！ 哎呀，食嘢邊個睇你先得噶？咁你戴住圍裙咧，你即係當做好似呢啲衫咧，你一彈咧就玩完噶啦。 係啊， 尤其食咖喱啊，你一 食乜嘢你都係咁。 發覺好邪噶，你永遠都著白色衫嗰日就會食咖喱噶啦。 係啊， 嚇！其他日子你都唔想食噶，但係著白衫嗰日就好想食。 總之實污糟 啊！係啊，一定係彈得點點咁嘅。 唔係啊，有時咧，我真係喺其他地方去旅行買啲衫翻嚟，哇著唔夠兩次，但都污糟曬，然後洗又洗唔甩喎。咁、mm-hmm. 所以咧，我就會即係用呢個圍裙嘅。咁仲有咧，其實坊間咧有啲清潔劑咧， uh-huh. 當做當你彈到咧，你即刻搽落去，佢會化嘅，翻去洗咧都會易洗好多嘅。咁呢啲要注意啦。 但嗰啲唔係漂白成分嚟㗎。 唔係嘅。 係咯，因為如果我有第時有啲有顏色衫，譬如好似洋洋咁，今日著嘅一件綠色衫或者係藍色衫，咁點算啊？ 佢係純天然嘅成分嘅，佢冇化學成分， 即係可以飲嘅。 呢度我又想提一提啦，大家唔該洗碗咧，其實洗碗啲洗潔精咧，亦都係 有 啲咧純天然嘅，咁咧就係啦，因為咧 米啊咁嗰啲啊嘛， 唔係因為我老婆成日鬧我同個仔咧洗碗唔乾淨嘅， 係啊， 咁就算 你成口泡啊嘛， 即係你就算食到呢啲， 都唔使太咁擔心， 都唔使。 喂，喂，食都唔緊要嘅，洗緊碗都要偷食。 咁啊，你飲啲紫色嘅，紫色嘅 正落口。好嗱，咁啊，鞋咧，我哋就即系我哋有陣時著啲白鞋咧，你就臨出門之前咧，又有啲。 保護嘅噴劑嘅、嗯，你噴咗一陣膜咧，咁、嗯、你可以夠捱一次嘅，咁佢、 啊、 就滲水嘅。 哦， 咁呢個反而未聽過。 有 即係譬如let's say 呢排落雨咁樣，可以就噴一陣嘢喺個鞋上面啊。 嗯，布鞋係 啦， 布鞋 係啦，咁咧就冇唔係皮都得嘅，白色嘅都得嘅，咁、嗯、變咗咧，佢就唔會即係防飛水嘅、嗯，只係你揾啲水倒落去，佢跣走嘅，咁、嗯、所以就好。 咦？如果我著拖鞋咧，噴落只腳得唔得？ 你唔好搞事啦！ 我正常， 有咩問題啊？ 唔係啊，而家淨係講咗，唔係啊，唔係啊， 你唔好搞事啦！ 而家講到一咋，而家仲係講到一咋，我以後其實做幾段嘢就翻嚟。 你呢一個今日呢一個點可以分五集做啊？ 好嗱，我哋先講新居清潔啦，即係當作我哋總有機會買咗層樓裝修嗰啲噶嘛。好啦，咁新居清潔咧，第一樣嘢就要除甲醛。 系啊，梗系啦。 好啦，除甲醛咧，嗱，真系嘅，唔好吝啬，即系几百蚊嘅啫，买部嗰啲机去检测个甲醛有冇超标。 咩机啊？ 嗰啲咪测嗰啲甲醛啊？ 吓、啊、有嘅咩？ 有，市面上有几百蚊得噶啦。 哦， 但系你一次啫，买几百蚊？ 唔使嘅，你买翻屋企有阵时候你得闲咪攞嚟 check 下咯。 得闲？有好多甲醛嘅咩？你屋企？ 唔系噶，即系嗱，你听埋我讲先啦。嗱，你买咗呢部机，咁咪 check 下有冇甲醛超标啦。 系啊。 然后空气净化机，我觉得系要买嘅。咁而家市场上有啲空气净化机咧，系可以除甲醛嘅。系、嗯。咁你就呢两样嘢咧，就系、是、新屋，即系当你有装修计、嗯，我话一定要买嘅。 嗯。 哦，好啦，然后咧就系讲紧我哋一入即系、就是、新屋一收嘅时候咧。或者你去完旅行啦、 嗯、 其實咧係要第一時間揾1:99稀釋咗 佢， 係啦，然後咧就要倒落個廚房同埋洗手間個地去水嗰度、 嗯， 因為咧其實個地去水咧，你要再去過旅行，佢個地去水乾咗咧，嗰啲菌就可以 喺嗰度滋生， 因為其實個隔氣一定要經常要有、 嗯、有水喺裏面， 我去一日啫喎。 继续搞事啊！嗰啲叫继续搞事，继续搞事。 喂，一日唔系旅行啊！ 即系我，即系香港电台第一次发生命案，我相信都第一次有嘉宾。 继续搞事， 同主持发生命案。 我有冇问题先？ 冇错。 我睇你。 好啦，嗱，第三仲有啦，天花灯槽，即系你如果你有装修啊，有做天花灯槽咧，唔该擒上去啦。好、 啊、 多时咧，嗰啲清洁公司咧，上面都系唔 抹噶， 咁你哋要擒上望下嗰啲木糠啊、污糟邋遢嘢，全部喺晒嗰度噶啦。咁、啊、你一定要做。另外啦，嗰啲柜啊、柜桶，嗱、那个柜嘅表面清洁公司唔会抹嘅、 嗯， 即系表面嘅嘢唔会抹。唔该你拉晒、拉开晒啲柜桶， 木碎咯， 你就会见到哇，里面好污糟嘅。咁呢啲又系要我哋做，否则嘅话呢啲你仲要摆晒啲衫里边，成开衫嗰啲味咧，你就会入咗你身体噶啦、 嗯。 好啊，咁呢啲都系要注意啦。好啦，咁另外啦，我哋成日都要面对嘅就系嗰啲家私，成日都有人问啊，点样抹啲家私啊？嗯、好啦，嗱，首先咧，木制品咧就最怕酸、碱、水、酒精或者油性嘅喷剂。 嗱，油性嘅喷剂点解唔得？木喎、 啊，系因为咧，你哋一喷咗呢啲咧，好、 嗯、 多时咧，你哋咧喷落去个家私嗰度咧，你都要杀曱甴咁喷嘅， 系噶，梗系啦， 即系重点咁喷。 我谂住佢个保护膜， 咁当你重点咁喷嗰笪咧，你然后抹咧，长时间久而久之咧，嗰度有个空， 有渍喺度， 即系变色嘅。 系，所以尽量唔好用油性嘅喷剂。 即系头先阿蕊蕊讲话，通常啲木制家私面头咪有层反光蜡嘅，即系都唔得嘅， 系唔好。好啦，咁 我喷咗啦。 嗱， 咁有个窿咯，有个窿啦，系咪 啊？ 用咩啊？咁如果唔 嗱，其实咧好简单嘅啫。嗱，因为本身啲木咧，即系家私所有佢都有浸 coating 嘅，即系有浸保护膜。 有噶，但会甩噶。 其实系清水得噶啦。 清水， 清水， 嗯， 真系。 但系唔系喎，喂， 万嘢有积噶， 有啲喷完啲， 我屋企有木台啊。 喷完 sofa 咧，用嗰啲咧，即系隔坊间嗰啲咧，系靓啲嘅，感觉上咪香啲嘅。 嗱， 有种人工嘅香味。 嗱，我会咁讲，逢亲呢啲人工香味啊，或者喷到靓咧，呢啲都系唔好用啊。 哦，即系都系啲化学品， 都系会令到你即系亦伤害到你嘅。 嘅 個 費個傢俬啊，嗰啲嗰啲嘢啦。所以咧，儘量咧，其實好簡單，用清水去抹就得。仲有清水喎，係要好乾喎。其實木係怕水噶嘛，你唔好水大大咁抹，嗰啲抹時間耐咧就會衰噶咯。好啦，咁布咧用塊好簡單嘅棉布，即係用塊柔軟啲嘅棉布咧，咁就會好多。好啦，如果你話真係，喂唔係，即係嗰度真係好污糟喎，真係抹清水抹唔得咧。鹼水，番鹼水，天然的番鹼，用就最好的了，咁呢啲係可以解決得到嘅。好嘛， 好啊， 好啦，然後咧， 點解你唔搞事嘅？佢想講啊，佢我睇佢樣想講嘢。 唔係啊，我知啊，我 佢想講 嘢，我整定我掛除佢， 佢防住咗隻手喺度。 其實一路都得㗎啦，你知佢不停想伸個嘴埋講嘢。 你見唔見我隻手？ 你拉一個咪得㗎啦。 我整定個掛除。 想空埋嚟講嘢。 你下次嚟喺隔離做啊？ 我自己一間房。 一间房啦，不如好 冇？ 瞓喺隔篱 做。好啦，嗱，咁咧，至于地板同地板啦，先讲木地板啦。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又系清水，千祈唔好用化学剂，即系一定唔好用化学剂。用清水抹得噶啦，因为嗰啲地板嗰、那个嗰阵 coating 咧，其实会比家私仲好，因为佢预咗你日日行噶嘛，其实好好嘅。 所以咪蚀咯。 唔係啊， 你因為日日行咁，你咪蝕 咯。唔係啊，即係你唔會，因為佢個有個厚度嘅，咁、當作佢你唔會話行即係三五七年就蝕曬噶啦。咁、你話十零年廿年咁，我真係唔敢爆啦。 咁耐嘅咩？嗰啲 可以可以。咁就算真係唔係咧，你可以即係再去到某一個階段都可以車一次嘅。咁但係盡量唔好用呢啲咁嘅抹啦。好啦，磚啦，磚就仲簡單。咁啊，真係清水、清水同埋清水。 即係今日呢一輯就係清水抹曬所有嘢。 你一次過講嘅就係抹啲咩嘅就係 清水。 唔係今日 唔係講完埋先啦。 全輯清水。 唔係真係磚咧，係更加易打理嘅。即係當作你清水都唔乾淨咧，其實咧你用唔係用刀片，用刀片。 刀片。 單即嗰啲叫咩？單面刀片啊，削佢又得。攞塊百潔布省佢都得。冇問題嘅， 邊個省邊個刮啦？ 唔係啊，因為嗰啲磚 係 好厚，同埋佢個 coating 好好嘅。你即係攞塊綠色嗰啲百潔布咧，你係咁即係當做你有啲污跡真係唔甩咧，你就咁即係直情攞塊百潔布省佢都得嘅，即係唔好死力去捽啦。咁其實係 OK 嘅。咁或者咧，你真係唔得咧，真係攞塊單面刀削 刮佢， 其實係 OK 嘅。 OK， 好嘛？好啦，咁啊，廚房個。台面啦，啊呢、這個大家要面對啦。嗱，先喺裝修講咧，大家咧唔好貪靚啦，就唔好用白色嘅台面啦。白色嘅台面咧，死梗嘅，即係你點樣保養咧，你一定都會污糟。 會啊。 好啦，尤其是咧，嗱，用白色台面就唔好煮咖喱啦。因为干黄粉一跌落个台面咧，就玩完噶啦、 就会渗咗入去咁啊。 唔止咖喱啊，有颜色嘅嘢佢都会变咗。 系 啊。 啊，不过咧，有啲嘢会。即係教大家啦嚇，咁就係用嗰個咩啊？ 嗰個叫咩？ 梳打粉，係咁咧，你就落啲梳打粉落去，然後咧滴少少水，唔使即刻抹嘅，由佢喺度一晚，係醃下先，醃完第二日咧先揾塊百潔布去省，咁啊有機會甩嘅。 哦， 咁唔甩咧就。即係呢度開麥講唔到嘅，即係 但係會花嘅喎、 哦，唔係唔會嘅，唔會嘅，嗰啲好堅硬嘅，好堅硬嘅。咁而家有啲喺日本買翻嚟，我終於今年發現咗咧，嗰只真係 我知道你講邊只。好似豆腐咁样嘅，一嚿嚿 嘅，系一樽圆形嘅，哇，嗰个真系无敌啊，无敌，系真系无敌。 我好少认同你，认同咗你。OK， 好嚟啊！ 我真系想， 系啊， 好 啦，文型依 旧。玻璃清潔咧，又係唔使用玻璃水噶，白醋稀釋就得噶啦。 白醋 稀釋，白醋稀釋抹咧，然後咧又係攞塊即係柔軟啦，即係成日講柔軟唔甩毛嘅毛巾去抹。好啦，或者用紙巾，即係餐紙巾，餐紙巾 tissue 係或者係報紙，咁就會抹得好靚啊。但係唔該抹咧。即系唔好咁样 打圈， 打圈抹啊！ 吓唔啱噶，我成日见人抹玻璃都打圈，用报纸抹噶。 你见到佢即刻拉佢出去， 会点啊？会点？ 其实你打圈抹会抹花，即系一定系上下顺住咁抹。 上先定下先啊？ 吓，咁我哋就继续上下。 香蜜咧就唔会花， 改人 系啊，我都觉得系。 唔系噶，我今次翻嚟咧，我真系已经谂晒点样对付佢嘅，即 系 除咗攞个拳头对付佢，或者就无视佢，无视佢，即系佢讲我唔理佢，即系当佢讲废话，你唔好理佢。 好，嗱，你一分钟啦，等翻一分钟，最后 round up 啦，要 好啦，咁啊，系。真係當作有陣時候我哋避不免嘅，即係好似漂白水啊呢啲，真係有化學物質嘅清潔劑咧，就真係要第一要通風，開曬啲窗，戴手套，戴口罩， 冇錯， 咁就 係 啊，公鼻㗎， 係咁就會最理想啦。我竟然可以講得曬今日嘅嘢，我真係好開心， 因為你係 2.0 啊嘛。已经有准备翻嚟噶啦， 咧我啲问题佢又唔答， 咪 系 啦，又无视我哋，咪咯，咁梗系快啦，得啦，下次唔使嚟， 唔使，梗系唔使。喂，好啦，多谢大家嘅名啊， 好，拜拜， 多谢大家， 安安静静，抹靓间屋啦。翻嚟咧，十二点之后咧就系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咁留意住咧，今日一个题目非常之特别，菜之手有啲咩嘅健康餐单咧？咁第一一定要听啦，饮到气温水湿度68%。星期一今日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悬挂，先喺12点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风骚范围另外一个钟。 Hello， 大家好，我系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咧，最紧要嘅就系你可以同你喜欢嘅人一齐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系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齐，咁就会系好开心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是关注我哋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滚出嚟！滚出嚟！ 滚！懒懒 ，Hello， 莎 拉 姐， 姐马家姐，你哋好啊！ 大家好啊！ 有冇好翻啲啊？ 好多 人问候你啊！ 系啊，多谢大家关心啊！咁啊，话说即系只脚都行得唔系咁好嘅时候，都有去咗一个即系澳门嘅赛车啦。 哇！睇下你啲靓相啊， 好犀利啊！ 系啊，所以真系 仲可以揾到一啲星光熠熠嘅巨星嚟去接受你嘅访问啊！ 想听下佢哋嘅饮食系点样啊？我相信大家都想了解。解下嘅， 系嘅， 咁我就真系揾咗三个去访问。 你做埋我哋嘅外地记者， 佢系啊，佢唔系第一次噶啦， 正 常，系啊，冇错， 唔系第一次啦， 佢唔系第一次噶啦，总之有啲靓仔佢黐埋去噶啦， 系 啊，系啊，明嘅， 系。 你身边嗰啲唔 得， 你身边嗰啲唔得嘅咪 嚟噶嘛， 啱啊，为咗自肥咯， 系啊， 恋爱自由。 今次我想问一问嘅咧，就系话其实咧呢三位嘅分别咧都系赛车行业嘅，我哋可以叫做运动员啦。 冇错、啊。 如果系嘅话咧，就其实会唔会话平时真系会揾一啲你哋嘅譬如可能即系揾啲朋友啊，就话俾佢听嘅，佢应该要食啲咩嘢噶？ 系啊，其实即系专业嘅话，佢哋都会有营养师跟队嘅。哦。咁即系讲翻佢哋即系要做训练嘅时候要食啲咩啦？咁啊，赛前要食啲咩？赛后要食啲咩？因为你赛车嘅时候，你个即系其实体能。都好重要， 同埋要高度集中， 系啊，同埋个反应要快啊，即系佢嗰啲速度好快嘅时候，你转个弯啊嗰啲，其实都系啊，即系你普通揸车你都要反应快咧，何必即系嗰个速度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 你 赛车食错嘢弊咧，个车度 系咯， 你 入 到厕所， 系啊， 好痛啊，点 痛点算咧？ 一阵间又即系好急，又要想搵厕所咁样就会难啲噶。 或者你咁样食错嘢咁想放屁，你又搵咗一架车厢入边。 系啊，同埋佢哋着嗰套衫咧，好热噶嘛，好焗噶，条 颈又粗喎。 系啊，所以佢哋即系做啲 training 咧，其实都要做啲手嘅 training， 同埋条颈嘅 training 好重要。系啊， 系啊。 喂，我条颈够粗喎， 系咪？够粗同埋够肌肉， 你要 够 力咯， 系啊， 即系 要 够 力。 好硬颈噶， 我知，系啊，睇得出，系啊，OK 啊。咁你可唔可以做赛车手啊？谂住，既然系咁嘅话，我哋就要听下我哋啲冠军赛车手们咧，究竟佢哋食啲咩嘢啦？系咪？ 好啊。 首先第一位嘅出场嘅系 我哋嘅即系冠军啦，总冠军系啦，叫 Meryl Angel 马罗恩格尔啊， 哇， 系啊， 一嚟就出佢先啊， 系啊， 系 个冠军，系啊，睇下佢讲 啲 咩先， 咩嘢 咧？I'm Violet Dietitian， so carnitas feel what do you eat before racing？ Actually, a lot of pasta. Yes, very good. Carb loading is very important. And 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 My favorite food. In Germany, we call it Wiener Schnitzel. Yes. So it's yeah. Yeah. You know, with like chicken. Chicken or turkey. So and a good German potato salad with it. Nice. Nice. Very good. Thank you so much. 食好多卡嘅嘢， 系啊， 食意粉， 冇錯啊！佢真係呢個世界冠軍啦，真係好好榮幸可以同佢傾到偈。佢 其實你咪誤會咗佢，其實佢唔係。系佢系一个外国 人，嗱佢系德国人嚟嘅， 我预咗 佢系德国赛车手。 德国赛车手点解唔讲德文嘅？ 咁即系你沟通系要用英文，但系佢介绍咗个德国赛，你头先有冇听到佢嗰个德国赛个名字啊？冇啊，佢系讲紧 Wiener Schnitzel 啊，即系讲紧维也纳炸肉扒，即系平时咧你去欧洲咧咪食嗰啲炸肉扒嘅，佢入边可能有鸡咧，佢话有火鸡啦，或者系牛扒，即系肉嗰啲咧，跟住隔篱咧就会有啲即系薯蓉啊、薯仔沙律啊嗰啲都有嘅。 哦， 呢个系最中意 嗰啲咧，好似嗰啲杂扒餐。我哋嗰阵系 港式杂扒，香港 自由 扒， 即系有 protein 啦，有 carbs 啦， 有半个番茄啊， 仲有少少薯菜， 系，即系佢嗰啲系染咗啲粉咧去炸嘅，佢嗰个肉啊，系啊，即系会好大块，但唔系好厚嘅，薄身嘅。咁佢话佢中意食呢个，即系对自己一个奖励啫。咁只不过系即系你比赛完啊，佢就会好中意食翻即系自己家乡嘅菜。咁但系讲紧话比赛前会食咩咧？当然。你要有呢個能量嘅時候，我哋就一定要食碳水化合物啦。 哦， 咁佢頭先有提到咩？馬家姐有冇聽？ 嗯 ，pasta 咯， 啱啊， 係啊， 佢有冇留心？ 我冇讀過書。但系， 你讀咗好多書， 唔好睇小自己，唔好睇小自己。 唔係，我哋都翻譯翻，即係做中文，即係話講翻，即係中意食意粉嘅。咁意粉就幫助翻佢身體，即係有呢個能量啦，係啊。即係其實你冇諗住揸車唔使用，即係你平時揸車未必話需要好多能量，但係揸嗰個賽車比賽嘅時候，其實都要用好多嘅卡路里。 其實諗嘢係啦，高度集中，反而係用 高度集中啊。咁啊。即係所以，即係話賽前、賽後，即係賽前嘅補充、賽後嘅修復，其實都係好重要。咁通常賽前我哋都會建議即係食一啲simple carbs 啦，即係話冇咁多膳食纖維嘅，佢食完之後可以即刻用到啊。咁但係可能你比賽嘅一個禮拜咧，我哋就講緊即係話要個 carb loading 啊，即係碳水化合物要開始食。足够个份量，帮助佢喺个肝脏嗰度储存够足够嘅能量，可以用翻出嚟比赛嘅时候。 O K， 仲有佢就要食呢一个嘅就 系 薯仔沙律啦。 系啊，咁 薯 仔都 系 carbs， 系都系碳水化合物嚟嘅，咁所以都几好。 会唔会有啲人喺赛前会饮葡萄糖水咧？ 一啲啲係啦，即係佢真係要補充得好勁嘅時候都會嘅，咁啊即係直接可以用到咯。咁係啦，咁就要睇翻即係佢慣唔慣嘅，即係有時如果佢唔慣嘅話，食一啲新嘅嘢咧，又驚個身體適應唔到。 明白， 係啊。 當然啦，你話除咗呢一位嘅 冠 軍之外啦，咁啊跟住我哋仲有另外嘅一位都等緊出場噶啦。 係啊， 得到你，OK， 等，喂， 阿 Moment，阿 Moment，OK。 系啦，咁我哋咧呢位咧就系爱沙尼亚嘅车手嚟嘅，佢就比较后生啲嘅。咁我哋又听下佢即系平时会中意食啲咩，比赛前会做啲乜嘢啊？喺食饮食方面。 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 My favorite food. I actually really like Cantonese food. Wow. Anything that you need to eat before racing, because car needs fuel, like you also need energy. I need coffee. Yeah, I don't eat so much before the sessions because then it's easier to be sharp. But for sure, coffee and some physical warm up helps a lot. Great, thank you. 呢个介绍俾我，呢个完全我中意食嘅嘢。 系啊，冇错， 同埋佢就系饮咖啡咯。 系啊，佢好后生，佢廿几岁嘅啫。系啦，因为后生所以介绍俾你，系因为佢。佢中意食嘅嘢咧，佢即系其实好多外国人咧都会中意食即系中国菜啦，系啦，咁啊佢我谂系个味道比较丰富啊， 咁啊系，同埋炒 系啦，即系广东菜嘅时候都系即系蒸啊，出咗佢个鲜味啦，系啦，同埋饮茶嘅时候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食， 系啊，开心啊，多选择嘛， 系啊，咁所以即系佢话佢中意食广东菜啦，咁但系我问佢话比赛之前佢会食啲乜嘢咧，佢即系啱啱。之前就未必食啦，但佢会饮咖啡，因为饮咖啡咧其实可以提神啦，有少少咖啡因。咁其实另一方面咧，即系可能冇饮开嗰啲咧就会利尿嘅，因为你饮完之后，你可能比赛跟住又想不断去厕所咁样，就要睇翻个人啦。咁佢话唔食嘢，其实唔食嘢咧，因为比赛前咧我哋都系话即系可能一个钟头前会食啲碳水啊，食啲蛋白质啊。咁講緊油，即係太油嘅嘢咧，就未必係適合嘅， 又 係 驚你， 因為太滯啊！即係食完之後太滯，消化唔到，跟住個反應可能又會爭啲啦，係啊！即係你食到呆呆滯滯咁樣嘅時候， 係 真 係會 係啊， 會 加 油嘅嘢， 係啊，係啊！咁即係你食得太飽嘅時候，你即係我哋講緊一啲高升糖指數嘅食物，即係白米飯啊，係啦，尤其是糯米啊，咁食完之後咧個升糖即係。个血糖升得好快，系啦，跟住 跌得好快， 系啦，咁跌得快嘅时候就会肚饿咧，升得快嘅时候会容易瞌眼瞓咁样咯，系啦，咁即系都会建议可能一两个钟前都食啲嘢。 咁如果揸紧车嘅时候嘅话，如果真系肚饿嘅话，佢哋冇只蕉咁侧边， 我谂嗰个速度可能你摆喺隔篱咁 break 嘅话，可能会飞咗后 边。唔系，我觉得未必有胃口食嘢， 未必有胃系啊，咁但系补充水分系好重要嘅。 系咯，佢哋点饮水啊？ 咁我哋即係又可以聽一下下一位嘅介紹嘅， 呢個犀利 係啦，呢個係我哋香港嘅賽車手啊，係我哋聽佢同成成係同一隊嘅。 你好啊 ，Sunny。 系啊， 车都要入油啦。咁你平时即系比赛之前啊，或者比完赛之后会食啲乜嘢噶？ 其实比赛咧，第一就要因为会，其实你见到我哋着嗰啲 gear 咧，嗰啲衫啊，同埋戴埋头盔咧，好热嘅，咁会出好多汗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补充翻足够嘅水分先嘅。吓，咁另外，其实同所有嘅运动一样，我哋赛前或者赛后都要补充翻足够呢个碳水啦，碳水化合物啦，咁先确保有足够嘅体力。个脑啊，佢先可以 function 得正常嘅。 咁你最中意食啲咩碳水啊？ 意粉啦，又好咩，又消化又好，系啊。其实所有碳水都 OK 嘅，大部分嘅，因为我哋平时训练或者锻炼或者减肥又好咩都好，唔会喺比赛周末先至进行呢样嘢嘅。我哋平时已经会做呢啲咁样嘅锻炼，嚟到比赛周末咧，一定要确保身体有。充足的呢個能量，有咁多食咁多， 冇錯。咁可唔可以分享一樣你自己最中意食嘅食物啊？ 最中意啊！哇，我想是牛扒加意粉啦。 哇， 非常好啊！即系牛扒个蛋白质喺度啦，意粉有碳水啦，即系希望新年即系有充足嘅能量去迎接呢个格兰披治71届攞好嘅成绩。 Thank you。 哇！喂，大家都好中意食意粉啫，點解？一唔係食飯嘅， 因為容易啊，我諗，同埋有唔同嘅形狀啦，又溝唔同嘅醬汁啦，係啊，即係頭先你話你哋中意食個雜扒餐嘅時候，都會有好多即係炒意粉 啊， 係 啊， 都係側邊咁樣，係啊。咁所以即系意粉啊、牛扒，头先阿 Sunny 都有提到，即系水分好重要啦，系啊，即系我哋讲紧有时即系好夸张嘅比赛嘅时候，佢哋前同后咧个体重可以真系争一至两公斤，就系 水分 嘅 流失啦。 一至两公斤唔多啊， 两磅 系啊， 系啊， 即 系一个比赛，一个比赛通常几长啊？ 個比賽嘅時候，通常好快，你睇下佢揸幾多個圈啊，有啲係十個圈啊，嗯、即係關於車嗰啲，你問翻車路的士啦。即係我唔係專業噶嘛， 你 我就係知道食嘢啊嘛，係咪？ 哎呀，彈翻去俾其他人係啦， 唔係真噶嘛，我費事。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咧，你知道即係揸車，我都唔知道速度幾高啦，咁但係都好快噶嘛。嗯、我成日都覺得揸緊車嘅時候咧，嗰啲血液咧會有時因為嗰個速度嘅問題咧、嗯，上唔到路或者即係個流動性一定會比我哋。唔揸車嘅時候可能會有啲影響。喺個血液方面，個血壓使唔使維持正常嘅時候要食啲乜嘢咧？即係特別食多啲鐵質嘅嘢，定係點咧？ 即係我哋講緊嗰個血液循環係好重要啦。咁、你血液循環嘅時候，你一定要食得足夠嘅嘢，你先俾身體嘅所需先可以循環到啊嘛。咁、你血壓嘅方面就一定要即係維持喺好嘅血壓咧。你平時佢哋都會有 check 住個血壓係點樣、嗯。當然你話。高血壓的時候，你一定是吃得太鹹，係會同血壓即係高係會有關係咁樣嘅。咁同埋咧就係講緊即係我哋嘅水分嘅時候，佢係即係比賽之前可能是慢慢飲，可能飲400毫升啊至600毫升慢慢去飲，因為你飲得太快咧，你驚係揸緊嘅時候 係 好奇怪㗎，係啊， 朗下咁樣。 但係你攝少少嘅話咧，係 冇 冇 錯 啦， 係 啦， 濕啲，即係慢慢滲下就令到即係啲水分去到細胞嗰啲。飲得太快，跟住就會好想去廁所。 即係其實嘅話，佢來唔來佢要補水，唔係代表佢就佢口渴嘅時候先至大量飲水，係咪啊？ 因為你口渴嘅時候，其實已經個身體係脱水嘅啦，係、啊。咁所以呢啲都好重要。咁同埋講到係前同埋後都係重要嘅、即係你食嘅嘢你用咗啦，咁用咗之後你個身體係唔夠能量啊嘛，都要補充能量嘅時候，即咁你恢復身體恢復嘅時候，我哋都會食翻啲即係譬如你可以食翻條。蕉啊，食啲乳酪啊，或者食啲 nuts 啊。咁通常我哋讲緊坚果嘅时候咧，就未必喺比赛之前会食嘅，因为坚果咧始终佢都系油分比较高啦、即系消化起上嚟咧就比较难啲、即系好醒啊，晒啫，系啊， 好叻啊，人又叻，讲又叻， 打啫，打啫。 系啦，咁所以即系均衡飲食一定好重要，对于每一个人嚟讲都系好重要，系啊，即系有足够嘅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啦，同埋好嘅油脂啦。咁、第二咧就系我哋讲紧水分啦，因为着衫咁厚，你再加埋高强度嘅运动、你一定脱水系脱得多嘅、即系除咗飲水，同埋一啲电解质有机会都系要补充的。 佢哋就要啦，系啦，普通我哋一般嘅，如果系做运动嘅话，其实 即系如果你 唔 系太多汗嘅话，你就饮翻水嘅因为始终都会有糖分在入边啦，系啦、 有冇冇糖分的电解质？有噶，佢哋嗰啲能量饮品又 加咗 啲低糖 啊，或者系加咗啲代糖啊，嗰、啲都会有嘅。即系你话马家姐咁，可能佢跑半个钟头步，其实饮翻啲水就可以噶啦。咁小杨妹可能做两个钟头 gym， 即系运动。 点解佢做两个钟头，我做半个钟头？ 因为我收到嘅数据系咁啦。 呢个系数据，大数据系啦。 半个钟头都俾多咗可能。 系啊，我都系咁。 十五分钟， 佢有嘅成件事，连埋去 换衫啊，去厕所啊，打下卡啊。覆下電話， 我哋好了解你啊，家姐， 冇錯。咁所以即係全部都係因人而異咯，即係你可能一種食物對於你係 OK 嘅，但係對於另外嗰個人食完之後，未必係消化得咁好，就要即係試咗先去食咯，因為即係食。之前你比賽之前你未必真係食翻嗰樣嘢，所以你都會知道即係成件事你食啲乜嘢好，個份量係幾多，其實都好重要。 都要提一提大家頭先分享嘅咧，都係一啲嘅。哇！你諗下，即係高集中力嘅，同埋嘅就係一啲嘅細嘅運動員，佢哋食嘅膳食 冇錯啊。 但係就如果我哋普通人嘅話咧，咁就即係你自己要 按翻自己需要啦。 啱啦， 知道。 好，多謝曬。 多謝懶懶，多謝外地記者懶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至少维持到挨晚六点，会视乎强烈热带风暴曼仪同珠江口嘅距离等因素，评估今晚至听日初时系咪需要发出三号强风信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互聯互通十週年高峰論壇致辭時表示，隨著時間推移， 互聯互通各項目都迎來量的增長，整個機制未來持續創新，將朝著從量走向質的發展，而本港的國際化發展含金量將進一步提高，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陳茂波說，在互聯互通機制下，香港將繼續是國家和世界金融市場最關鍵的交匯點，匯聚更多錢財和人才。他又說，互聯互通是為內地和香港市場成功吸引國際投資者到來的關鍵舉措。在十年間，互聯互通機制這條大橋行車道數量持續增加，每條車道流量持續提升，往返的不單是產品和資金，更是投資人對兩地市場的認識、了解和關注。政府早前預留3億5千萬推行為期24個月的電動渡輪先導試驗計劃，由新渡輪營運試驗計劃中的第一艘電動渡輪將在今個星期內抵港，今年底在本港水域進行最後測試和船長培訓等工作，之後就會正式投入服務，來往北角至紅磡航線。環保署說，電動渡輪維修保養費用較低，希望透過試驗計劃取得數據，評估電動渡輪整體是否較傳統燃油渡輪更具效益。新渡輪說，如果政府協助提供更多配套，例如充電裝，相信電動渡輪未來會有更好的發展前景。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正午12點，強烈大風暴曼怡集結在香港東南，大約570公里，即係北緯18.2度、東經17.5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按照現時預測，曼怡今日仍然同本港保持約4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預料本港日間尚未普遍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到下午6點。過一兩小時，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隨著曼怡靠近華南沿岸，加上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聽日本港離岸及高地仍會吹強風。天文台會視乎曼怡同珠江口的距離、強度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今晚至到聽日初時是否需要發出三號強風信號。今明兩日正值天文大潮，加上受東北季候風和曼怡的共同影響，水位在晚間漲潮時會升得特別高，預料維多利亞港的海水高度會在今晚至聽日凌晨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米，而大澳就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3米，個別沿岸低洼地區可能出現輕微水浸，市民請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今晚天氣較涼，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間中有雨，海有湧浪，天氣顯著較涼，最低氣溫在18度左右。星期四風勢緩和，本週後期天色較為明朗，日間氣溫稍為回升。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現時氣溫25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655点，升229点，成交金额7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2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0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406.4升5.4，恒生中国企业72.2升1.08，阿里巴巴86.4跌8毫，美团169.9升3毫，小米集团28.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29升5仙，盈富基金19.8升2.5，中海油17.14升3.2，友邦保险57.7升9毫，中芯国际26.8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54.48，瑞士法郎0.888，加元1.408，人民币7.237，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54，欧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38,270点，跌372点。港金报24,03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91.1美元，卖出2,59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胶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今晚9:35，港台电视31。 请大家各就各位，香港将于2025年底连同广东同澳门首次携手承办第15届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不单止是主场之一，更是每个运动员展示实力的舞台。无论你是运动员、工作人员抑或观众，现在准备就绪迎接这场体育盛事。2025年主场出击，约定你见证精彩时刻。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松快活人。 心碎，谁就觉已在这里，几多天不可去安睡，遗憾常载满在心里，期望或已散落风里，不准说痛，不会再喊泪，但这全力的去冲，为何 吹吹风，偷半晚放空，原来活半世人先懂活法。在一块小伙子不懂长大，围炉又再吐着不快，还未急于睡觉差，人人在这秒解领态。如果有空呼口烟，喘息可有用，上潜力的去冲，为何换来是伤痛？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原来活半世人先懂活法掌控。从前未停下，每秒在过关，这一段平静去笑看任务难，每步亦平淡，吃或上班，风光总消散，确实一生那样抢眼。如果有空呼口烟，喘息可有用，无惧无虑的作风，随时一流逝匆匆，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长期负重似乎开始觉得不痛。 片段人间，地狱内的访客， 我一个香港人，一个唔算太普通嘅香港人。不过我嘅唔普通，其他人系察觉唔到嘅，只有我自己或者我身边嘅人先至知道。 哎，老婆老婆，有 lift 啦，有 lift 啦。 老公啊， 吓、 啊，我想打个电话先啊，我哋搭下一步啊。 啊，咁啊，哦哦，打电话。 吓、 嗯啊，嗯，你又话打电话嘅？ 我讲下啫嘛，其实咧，我系唔想搭头先嗰部 lift 啊，所以咪专登咁讲咯。 哦，啊，你头先唔系又见到嗰啲嘢啊？ 你话咧？灰灰白白咁样，企咗几个喺嗰度。 啊，咁恐怖！哎，老婆啊，好彩你睇到咋。 咁你又唔使咁惊，佢哋好少会搞人噶。基本上你都系睇佢唔到嘅。 哦。 如果我唔话俾你听，你根本就唔知道系咪？ 咁啊系。 不过既然我睇到，就唔好入啦。你知唔知啊？ 啊！ 如果俾佢哋知道我睇到，佢哋会跟住我。 哎，咁唔好讲啦，唔好讲啦，老婆。你越谂咧，我越惊啊！ 咁你又唔使惊，有我哋身边啊嘛。总之，如果我见到嘅，我一定会话俾你听噶。 其实咧，我宁愿你唔好话俾我听咯，因为呢啲嘢咧，真系唉，唔知好过知啊。 嗯，咁啊系。 但系老婆啊，最初嗰阵时咧，你又点知道自己有呢个能力嘅？ 喺好细个嗰阵。我记得当时我在读紧小学，有一晚阿爸带我落街食云吞面，行翻屋企嘅时候，见到有个阿婆踎咗喺地下，系咁样伸个头埋去嗰个烧腊店嗰个橱窗嗰度闻下闻下。我问阿爸佢做乜嘢咯，阿爸先系好恶咁话： 多事细路女，唔好问咁多，快啲行。 后来我成日都见到呢啲咁样嘅人。在那条街那里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 例如企喺马路中间嗰度喐都唔喐，好似唔惊嗰啲车会撞到佢咁噶。我问咗阿爸好多次，最后佢先至肯解释俾我听。 呢个世界上咧，有啲人嘅眼咧同其他人唔同，佢哋咧系可以睇到死咗嘅人噶。我哋叫呢啲做阴阳眼。你就系有呢种能力嘅人啦，所以你会见到一啲人哋见唔到嘅嘢啊。 阿爸，咁你点知噶？ 因为我都有呢种能力啊，都系由细个开始知道嘅。 好惊啊，阿爸，我唔想睇到啊。 我知道，其实我都唔想，不过呢种能力咧，我哋自己系冇办法将佢消除嘅，唔使担心啊，女，人不犯鬼。鬼不犯人，我哋当睇唔到佢咪得咯，你唔理佢就冇事噶啦，知唔知啊？ 知道。咁多年嚟，其实我都习惯咗噶啦。老公啊，其实唔使惊噶，我阿爸讲得啱，你只要唔理佢哋，佢哋唔会搞你噶。起码。过咗咁多年，佢都冇搞过我啊！可能因为佢哋唔知道我睇到啩。 哦，咁唯有咁谂咯。啊，嗱，记得啊，下次就算你见到咧，你记得，都唔好话俾我听啊。 冇胆鬼。老公今晚咁夜都唔翻嘅，个锁佬梗系唔记得咗带锁匙啦。冇人嘅，你几时入嚟噶？你几时入嚟噶？ 我冇估错，你果然系同其他人有啲唔同。我系你见过眼噶啦， 我听唔到，我睇唔到，我咩都听唔到，我咩都睇唔到噶。 你而家先话见唔到，会唔会太迟啦？ 我睇你唔到，唔系我嘅错，我天生就系咁样噶咯。你当我睇唔到咪得咯？ 咁你当我系人又得唔得啊？ 你明明就唔系人。 你明明就睇到，我点可以当你睇唔到啊？不过唔使惊，我今次嚟唔系揾你，你当我唔存在咁咪得啦。 你唔系揾我？呢一间屋得我同我老公两个，唔通你揾佢？ 唔使讲啦，系嘛？ 你揾佢做乜嘢啊？佢睇你唔到噶。 揾佢做乜嘢？一阵你就会知噶啦。 唔好啊！你讲俾我听啊！你揾佢做乜嘢啊？ 唉，你哋女人真系烦。你听住啦，我系嚟带佢走。 吓？点解啊？唔好啊！你唔好带我老公走啊！我求下你啊！我求下你啊！ 你知唔知乜嘢叫做公事公办？上有法则，下有法则。你估系我话事咩？你老公阳寿已尽，今晚心脏病发，我系奉命带佢走啊！ 咁样你点先至可以放过佢啊？ 我奉命而嚟，点可以空手而回？我梗系唔可以放过佢。 我求下你放下佢啊！系咪边个都可以替代佢噶？ 咁系嘅，如果有人替佢，咁我可以放过佢。唉，不过唔系个个都替得嘅咧，要生肖相同。出生的月份相同，同埋而家今晚嘅位置要喺方圆一 公理之内，有冇呢个人啊？ 有啊！我知道呢一间大厦嗰度有一个个看更王伯，同我老公系同一个月出世噶，而且佢都系同我生肖噶。佢依家就喺楼下，你快啲去揾佢啊！ 你睇下你几凉薄？嗰、那个王伯死，你好开心咩？ 我咁样唔系叫做自私啊！个个都会咁噶啦，你而家为咗带我老公走，咁我梗系想你揾第二个替佢啦。 王伯今年几多岁？ 佢七十几噶啦，所以你带走佢嘅话都唔系好惨啫。 你老公今年几多岁？ 佢得三十几咋，仲好后生噶，咁早死好惨啫。 用另外一个人代替自己，呢啲叫做换命。你老公本来阳寿已尽。而家用王伯嘅阳寿，等于佢已经七十几岁。你要有心理准备，就算我用王伯去换，佢最多陪多你十年。你明唔明？你可唔可以接受？ 咁梗系唔明啦。咁样，我咪好快会变寡妇。 人真系好自私。好，我仲有最后一个办法。 系咩啊？ 用你老公嘅至亲去换。 至亲？嗯、但系佢爸爸妈妈已经过身噶啦噃，而家就得翻佢一个。 唔系，仲有一个喺度。 系边个？ 嗰、那个咪系你咯？ 冇啊，冇啊！好似、啊、我好多嘢想做噶，我唔识咁快死啊！咁啦，你带我老公走，你带佢走啦、啊！ 无 论几 爱嘅人，讲到生与死都系自私啊！你纠缠咗我咁耐，浪费我咁多时间，我觉得带你走适合我带佢，你跟我嚟啊！王要人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而家讲唔好太迟啦，嚟走啦！ 我心好痛啊！ 喺呢个世界上，自私嘅人系好多，不过。这个世界都难做到人人平等，只有一样嘢，个个都一样，就是凶手来到这个世界，最后都会凶手离开。无论你几有钱，最后都是带不走的。 春去，问那天可再一见？ 上，祈祷中许我一吻，怎可永无恙？问为何常存空想？为什么凄冷孤寂，轻飘飘像无力？为什么不见光亮，飘渺没形象？在目前如何风光，仍是泥中妆。哪许依恋秋疲浪？ 好的，下午一点，多谢大家收听风 show 快活人。 开心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啊， 又是时间讲拜拜， 准备吃饭了，整个什么饭 好呢？好饿啊，吃个橙先，记住不要空到吃橙啊，如果不是的话 就好像我胃痛的啦。 记住啊，好地保重身体，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咁样，等听日再见。 听日见啦， 听日又讲梦啦，我哋 好呀， 好开心啊！ 听日见， 今日发个靓梦先。 今日发梦你会见到我， 噩梦啊！